傻傻等待，他也不会回来，你总该为自己想想未来。你总是心太软，心太软，独自一个人流泪到天亮。你无怨无悔地爱着那个人，我知道你根本没那么坚强。你总是心太软，心太软，把所有问题都自己扛。相爱总是简单，相处太难，不是你的就别再勉强，不是你的就别再勉强，不是你的就别再勉强，不是你的就别再勉强。 这首歌是来自1997年火遍大江南北的一首歌，来自于任贤齐《心太软》。1997年呢，被称为是王菲年，王菲以6000万港币的天价签约了百代唱片，成为了亚洲最贵的女歌手。在香港的娱乐圈开始走下坡路的1997年呢，却是王菲独尊华语歌坛20年不倒的开始。王菲呢，在这一年发行了粤语专辑《玩具》和国语专辑《王菲》，这两张大碟呢，都是流行音乐史上的留名之作。你快乐所以我快乐，暗涌约定，人间闷，都是当时风靡一时的流行金曲，至今呢仍被奉为是经典。接下来为你送上的一首歌来自于王菲的《人间》，这首歌也充满了王菲对女儿的希冀，满满的都是爱。我们来听王菲《人间》。 是因为有你才会变。

听到的歌曲也是在97年很火的一首歌，来自于陈明的《快乐老家》。这一年已经阔别了舞台7年的张国荣重返红馆，举行了跨越97的演唱会。这张跨年的演唱会门票销售可谓火爆，演唱会呢也被迫加次两场。在四面台上，哥哥张国荣穿着红色的高跟鞋，也是在这场演唱会上，他翻唱了当时《月亮代表我的心》，送给挚爱的两位，一位是妈妈，一位是唐先生。他说，妈妈，今天晚上我要送给您一首歌，同时呢，这首歌要送给另一位我觉得在我生命里最为重要的好朋友，也就是你的干儿子。在我最失意的时候，境遇最差的时候，他可以借给我所有的薪金，好几个月的薪金，帮助我渡过难关。他就是我的好朋友唐先生。如今呢，此人已逝，这场当时饱受争议的演唱会却成为了永远的经典。我们来听到张国荣翻唱的这首歌曲《月亮代表我的心》。 你问我你有多少，我爱你有几分，我的情也真，我的爱也真，月亮代表我的心。你问我爱你有多深，我爱你有几分，我的情不移，我的爱不变，月亮代表我的心。轻轻的一个吻，已经打动我的心。深深的一段情，叫我思念到如今。你问我你有多深，我爱你有几分，你去想一想，你去看一看，月亮代表我的想一想，你

1381-0969，1381-0969。 命中注定我们今生要在一起。 杨采妮的《但愿你明白》，九七年有两个玉女掌门人隐退，一个是周慧敏，一个是杨采妮。在九十年代，他们两个是很多男人的梦中情人。周慧敏唱歌好听，演戏也不错，清纯的模样很难不让人喜欢。而杨采妮在93年凭借着《东邪西毒》崭露头角，94年和吴奇隆主演的《梁祝》至今仍然是经典。这一年，他们的事业正是当红的时期，却纷纷的为了爱情宣布退隐。前者呢放弃了事业安心生活，后者放弃了名利选择与男友共同创业。如今的他们时常出现在公众的视野，只是人气早已不复当年。让我们一起来回顾97年，听到周慧敏《痴心换深情》。

萧条，人也萧条，看着我毫无知觉的笑。我怎么了？我怎么了？我的心情怎会如此的糟？难道是我 在生活中，我们总是渴望很多，渴望幸福。 我要娶她，这是我真爱。 渴望爱情。 我爱你，我爱你，我爱你。 渴望收获。 女人究竟想要什么？你们说得出来？ 渴望快乐。 就是这毒瘤的。 渴望，渴望。又或许，我们从来不曾领会过真正的满足。坐他开的车，听他爱听的电台，让我知道，原来幸福这么简单。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， 随时随地 听经典， 听经典。 其实每个人都一样，都有一段独行的日子，或长或短，这都是无可回避的。所以也不用总觉得生命里空空荡荡。经典九六九，我是泽林。放心吧，一时的孤独，只是意味着你值得拥有更好的。寻找一个继续的理由，寻找一个曾经的梦想，永远不要对任何事情感到后悔，因为它一度就是你想要的闲暇时光。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吧。 好不好？真诚和圆滑，哪个重要？我知道我其实真的是个笨鸟，孤独地飞着，默默寻找，在这个世界上怎样做才能落脚？我总希望自己做得更好。哦，亲爱的，亲爱的，我想飞了，这样才能和你飞得一样高。虽然我看起来笨手笨脚，我的爱为你燃烧。哦，亲爱的，亲爱的，我想飞了，这样才能与你一样飞翔。未来的岁月里，飘摇，我就是你的依靠，你的依靠啊。

心心念念要的爱，一念之间可以 say goodbye。

徘徊，不是为了什么明天所以期待，因为我是一个人，只能够对感觉坦白。只是为了你一句话，我全身摇摆，只是为了一个笑容，爱就存在。那些想太多的人，有生之年都不会明白，因为爱所以爱，温柔经不起安排，愉快那么快，不要等到互相伤害。只是为了你一句话，我全身摇摆，只是为了一个笑容，爱就存在。那些想太多的人，有生之年都不会明白，管那么快，不要等到互相伤害。因为爱所以爱，感情不必拿来慷慨，谁也不用给我一个美好时代，我要你现在。 祝福心愿之际，或者准我问下去，我